他们已经做了明确的分工了。就见唐二虎把手腕子一翻，啪啪啪，枪打的真准呐！你别看这个人二虎，管可直，直哪打哪。头一枪把抱刀的脑瓜盖给掀了，后两枪把那俩刽子手给击毙。与此同时，监斩官二府同知李子华大吃一惊，拍案而起，啊，哪想枪，怎么回事？还没等他话音落地，田小凤手腕子一翻，啪一枪也把他的头颅击碎，哭丘栽到桌子底下。这几声枪响也叫信号枪，紧跟着法场周围来营救张作霖的保险队，枪全拽出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踩坏的人，挤坏的人，不计其数。看热闹的还倒了霉了，人都罗着人的跑，腿快的跑了，腿慢的倒了霉了。安下旁子咱不说，单说唐二虎啊，打死刽子手之后，双腿一飘，噌，从九楼跳到街上。往下一猫腰，手提双枪，边射击边冲锋，是直奔断头台。田小凤、田的丫头、张世飞、海坤领着人在后头跟着，像扇子面一行，像边射击边进攻。那么清政府的军队不管吗？怎么不管呢？乱套了。事先他们的思想毫无准备，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到有人敢劫法场。那玩意也就是看戏看过，也就听书讲古有这个事儿，真事儿不多。你得多大胆子，你有多少人敢干这种事儿？哎，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今儿个事情终于发生了，因此把他们个措手不及，懵登转向啊，让老百姓这一挤他也趴下了，也不知谁是土匪，因为那土匪脑袋上也没贴贴，也没赞字儿，也不知道来了多少啊，所以官军就溃散了。监斩官一死，军中无主，不战而自乱，所以唐二虎他们救张作霖这个机会是非常好。二虎窜上断头台，由于太激动了，解绳子解不开了，对不对？老大的，我救你了，我妈的，这绳子都系这么紧，哎，越哆嗦越着急，越解不开。唐二虎也是个机茬啊，把一支枪插在腰里头，哎，连张作霖再撅着头都抱住了，像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似的，三晃两晃，我这还咔哧把撅子给拔出来了。张作霖还在上头捆着呢，唐二虎顾不得一切，连撅子在张作霖全扛肩头上，摸身就跑。张作霖就喊，哎呀大哥，快给我放下，哎呀没时间了，你先跟我走。哥哥这还捆着，我知道的，他等抽空再说吧。有的清军追击，唐二虎是边跑边回头射击啊，幸亏手下的人都神枪，指哪打哪， 把国安军的火力给压住，他们不敢探头，所以唐二虎一口气背着张作霖就来到高台山大道。可就在这个时候，官军已经组织反扑了，乱世一时的，所以他们一面组织队伍追击，一面赶奔南北两大营飞报王凤平，枪啊就想成报道一般。二虎的人保险队也不断有人倒下，等到了高台山附近了，张作霖就骂开了，妈了妈了，快把我放下，我大哥你给我一支枪是不是多一个力量的，你怎么扛着我算怎么回事。 对对， 唐虎都懵了，这才把橛子放下，有人拿刀子把绳子拉开，张作霖才解放。好半天胳膊腿不好使，有人帮着他活动，张作霖这才站起来，伸手接过一支枪来，也参加战斗。可这时清军是铺天盖地而来，别让张雨婷跑了，别让土匪跑了，打呀！两翼是骑兵，正中是步兵啊，像个大网兜一样就冲上来了。田小凤说：“孟兄，敌众我寡，对咱不利，赶紧进山吧。”可正在这时，张作霖的好朋友青龙胡龙领着100人赶到了。兄弟，怎么样？哎呀，多谢各位，我总算逃出来了，快上我们的马。那你们呢？哎呀，你快上马吧。青龙把自己的马让出来交给张作霖，张作霖说：“不行啊，追得太紧，我还得帮着你们打呢，用不着你，你快走吧。”青龙浑龙不容分说，把张作霖招在马上，照这匹马的屁股嘣就一拳，马是疼痛难忍，四蹄一蹬，就进了高台山。青龙浑龙马上率100人跟官军展开了激战呢。张作霖边跑边回头看呢，这匹马说什么也勒不住了。100人很快被官军就淹没了。就听见青龙浑龙扯脖子喊了几声：“各位贤弟，咱们来世再见呐，永别啦！”后来他们喊的什么听不见了，被枪声所淹没。张作霖就觉得好像刀扎肺腑一般，热泪流下来了。哥哥，我对不起你们的。有心拨马回去已然不及了，张作霖只好双脚点蹬，快马如飞钻进大山。正在这时，张景惠率领援军赶到了。是兄弟吗？哎呦，大哥您来了！哎呀，我们来迟了，你受罪了，快跑快跑，我来阻挡一阵。正在这时，三营统领王凤平阻止他手下南北两大营的精兵1500人追上来。那个三营统领王凤平可不是吃素的， 这家伙很有军事才能啊。要说这个事儿他没料到，也不完全是这样。王凤龄这脑袋曾经闪过几次，先说这个自称叫张雨婷的绝非等闲之辈。别看他摔死我儿子了，这家不简单呐、啊！在出大差这天能不能发生意外呢？他觉着没事，因为他压地面的官军就七八百人，你得来多少人劫法场啊，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但呢还是做点准备好。所以在出大差这一天，南北两大营的军兵全体集合，严阵以待，骑兵马都在旁边，不发生意外是最好，一旦发生意外我们能迅速出击。王凤亭事先有准备，因此得到报告之后来的才这么快。王凤亭心说这也好啊，别看把张雨婷给救了，可把你们全给引出来了，大概辽河两岸的土匪都在这儿，我要一举全歼，拿你们的脑袋上将军府去请功啊，嘿嘿，何愁我不升显官呢？因此他也玩了命了，严令三军架炮轰击，刹那间把高台山打得烟雾弥漫了，石块都崩碎了，对面都不见人。由于这样一来，张作霖把道路走错了，光听着声音看不见人。张作霖手里头就一支短枪，就几发子弹，已经都射击没了，什么空枪有什么用呢？想找人要子弹，连个人都找不着了。哎呀，张作霖想这怎么办？可正在这时，王凤亭还有个单筒的千里眼，这家把千里眼抻长了往山洼里一看，看见了张作霖，拨出100匹马队由他率领，在后头是紧追不舍，把张作霖给撵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回头一看，弟兄们一个也见不着了，这什么地方不知道。到了如今，张作霖只是一个心眼儿，快快逃命啊！双脚点的，这匹好马四蹄蹬开，这顿搂啊，翻山跳沟，两耳生风啊！就这样也没把王凤亭给甩掉。王凤亭他们是边追边射击呀，张作霖跑着跑着就觉着左膀子，哎，像谁拿锤子擂了一下似的。张作霖这身子一摘呗，呀，坏，我挂彩了。腾出一只手里一摸这左膀上，把手都染红了。张作霖想坏了。这下受伤可不轻啊，就觉着半身不遂，要不克制着连马都骑不了了。没过几分钟，张作霖脚着右屁股蛋子这下子又来了一下子，回头一看又受伤一处，看来老老实实在马上骑着就不行了。这张作霖呢成了练马戏的，跑着跑着来个顺风扯旗，跑着跑着来个邓里藏身，你不这么动弹恐怕将人射上。 可正往前跑着一座大山拦路，张作霖是催马上了高山。突然这马停住了，怎么叫他跑他也不跑了，就地打雪，谁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回事？张作霖把眼揉了揉，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走到绝路上来，下边是悬崖断壁，离着对面的山头也能有20多丈，那马穿得过去吗？在马上探身往下一看，一股急流在山下通过，像怒吼一般卷起巨浪，张作霖忽然想起来了，这地方当初我来过，叫柳河沟啊。完了，这地方又叫鬼门关呐、啊！我张作霖是身逢绝地，把马圈回来，再一看，官军从后边上来了，活擒张玉平，别让他跑了。抓个活的赏文银500两，抓个死的赏文银200。弟兄们冲啊！张作霖一皱眉，没病跑了，我宁愿死，我也不能叫你们把我抓住。圈回马，2次到了崖头。张作霖心暗想：战马呀，战马呀！你跟着我也算倒了霉了，咱们一块葬身水底吧。想的是，他照马的后胯猛击了一拳，这匹马平地蹦起多高来，往后坐坡不往前去，感情他也明白下去就活不了了。眼看官军就追上来了，张作霖没办法，又狠狠地击了2拳，这匹马疼痛难忍，往前一冲，连人带马就悬了空了，紧跟着大头朝下掉进柳河沟。马先下去的，张作霖在后边扑通扑通掉水里边。这时王凤平领着骑兵就到了山上，人家遇险，王凤平一看这小子真梗呐，跳了悬崖了，万一他会水性跑了呢？来，对水中给我射击。是，100来人把枪口对准了下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乱射呀，也不知道打着没打着。王凤平估摸着差不多了，你还受了伤，你还掉到水里头，我就不相信这么打打不着你，连呛再摔是准死无疑，收兵。他收兵了，因为他不光对付一个张作霖呢，还有那么多人呢，他心说再抓几个，然后问明口供，你们的贼曹在哪，我好各个击破，到上县大人请功报赏。所以他走了，就在这柳河沟岸旁边树林里头有一座院套，这户人家住着一男一女